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疆观测台的气温呢是18.2度。今天白天的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前后开始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26度，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而夜间呢将会有全市性的中雨，本轮降雨时断时续，可以持续到26号白天，所以请各位来注意防范啊。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达到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呢是阴有中雨，还伴有弱雷电天气，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哎，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呢，我们那天以为它就整个就降下去了，结果后来发现呢最近好像又有所回升，但今天这场秋雨之后又会怎么样呢？花落谁家呢？ 我们 拭目 以 待。 啊，我就知道是这4个字。有什么拭目以待的？ 又被踩到了。 每天早上都会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看看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比较舒服一些。 是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莹莹，第二名是楠木夜衣，第三名摸摸茶，第四名伊斯达摸摸，第五名是我叫毕小美。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蒲公英，第七名刘旭，第八名严木泽，第九名周娟，以及第十名小方少年。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揭晓我刚刚埋的那个梗。 来。 CZH 说甜甜的，哇好听啊， 对， 为就是为杰伦打个 call、但是你知道就是提到杰伦再提到甜甜的，我手里捧着一杯，你能想到什么？ 奶茶呀。 哎，那秋天应该干什么？ 好远啊，这个梗怎么这么绕啊。 那听听大佐，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听大佐怎么说。 哎呀， 秋分平分了秋季，平分了昼夜，平分了秋色。秋天的凉由水里的风和山间的月光带来，秋意因风生了清谷，音乐褪去了浓烈，变得通透皎洁，温凉轻盈。喜欢一句诗叫做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那说了这么多了，今天的文艺佐带来的话题，那就是在秋天你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来表达自己呢？ 当然啦，那最重要的是秋分你吃什么呀，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秋分在秋天你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来表达自己，以及你会吃什么呢？ 赖皮里把这样文艺的感觉延续下去，当一个知性男主播，所以在秋天你会发什么样有意思的朋友圈，会选择吃什么呢？ 我今天会发一条朋友圈，上面写着大佐原来是蓝色生死佐呀。 哎呀，等你要重新拽回来哈。比如说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朋友圈啊，写的特别的好，特别适合放在秋天。 咱们7:09现在这种基调合适吗？ 好了回来、 哎、好吓人啊。大佐今天这个音乐一出，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没有控制住，我就扑哧了出来。 什么叫忍不住笑啊？ 真的就蓝色生死恋，要就是大佐今天就是穿了一个立领毛衣，蓝色的 两个佐嘛，你看、 哎、对， 有一个还是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欢乐佐，还有另外一个是文艺佐啊、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 你骗我，他一定是小右。 就是可能前半部分那个是小右，后半部分的是大佐，然后两个人互相就是哎呦人格分裂的这种呈现。 对，这争执了很久，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文艺佐呢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这样的话题、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秋天你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我觉得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是看到特别好玩的事情，特别有趣，或者现在特别馋， 啊、 你可能也会发一条，对不对？ 比如说前两年特别火的就是关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嘛、然后很多朋友就会发一个朋友圈，然后拍一杯奶茶晒说，说这是今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或者说是男朋友给我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等等这样的朋友圈。 这还算是在饮食界当中的一种清流了。 哎呀，怎么又提到吃了？今天话题跟吃没有关系。 你要是其他人的话，应该就是。来一碗羊肉，炖羊肉，然后说贴秋膘吧，是吧？啊， 贴秋膘吧，这样稍微往文艺的这个方向靠一靠的话， 再靠一靠。 就我有看到过一个写的特别好的，因为季节更替的时候，我们都还想发发朋友圈嘛。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我觉得特别棒，我今天就要当做我的范例打出去。 好， 我就打算在秋分这一天发一条朋友圈，说。 噔噔噔！ 哎呀呀呀呀！你别等等 等等！ 哎呀，他说。我们至少可以把秋天理解为平静的拥抱夏天里没有完成的遗憾。 把我夏天那条片花打开。 哎呀，别 永不结束的夏天， 别 今天是要走这个卦是吧？ 交给大家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秋天，你有哪些有意思的朋友圈，或者说你最喜欢在秋天做些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而今天9月23号也是秋分的日子， 是。 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音雀诗听和昆玉带来的秋分。 我忽然觉得我搭档也挺难的，想当一个文娱女主播，最多坚持不超过20秒，是吧？ 就是左边吧，有个大佐，右边有个 PD， 我好难啊。 好难啊。 24节气这一系列，那么每到一个节气呢，他们都会推出一首歌曲。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之前的芒种啊，就是赵方静那一版的，而这是跟昆玉这一版的，叫做秋分，也是跟今天特别的契合。 感觉音雀诗听是这个 DJ 们的最爱啊。 嗯，每到一个节气我们就能抓到他播一首歌。 对， 主要是还都挺欢乐，挺适合我们早秀的。 是，但同时呢，这个小佑也是我们这个早秀的最爱啊。大家呢已经纷纷表示小佑和大佐绝对不是一个人，好精分啊。 哦，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评论给我笑拉了，他说哎，大佐今天好夹生 啊， 什么叫夹生？没蒸熟是吗？ 对，夹生应该就是一半熟一半生吧。嗯， 还有飘飘绿云说，哎，佐今天文案特别好，能把文案分享给我们吗？大家不要跑偏，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关于秋天的朋友圈，除非你想把大佐的这条文案发个朋友圈，哎，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 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的朋友圈当中最近关于秋天的东西确实不少。金妞呢说， 秋天到了，储存能量，准备猫冬。所以呢，我的朋友圈就是全部都是发秋天吃的啊。 嗯，像太子寿，我一般会发红叶啊、落叶这些比较应景的照片。 嗯， 那么再配上一首略微伤感一点的诗。哎呀，太符合你了。他说吃的话，只要是肉啥都行，就贴秋膘，秋膘贴起来。 毕小美已经开始伤怀感秋了啊，他说秋天挺好，就像爱情，早晚都得凉。 哎呀， 这好像这个挺适合发朋友圈的倒是啊。 我就刚看到了，就是网上还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他说秋天到了，入秋了，该黄的都黄了，不黄的明年还要绿。 嗨， 不能细想。 这什么叫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当然还有比较好笑的，像福妈她说，我们朋友圈当中现在大家已经不发什么有没有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 嗯， 就问说，哎，你们那边不喝秋天第一杯奶茶罚多少钱呀？ 嗯， 好像感觉人人都要喝。 对，赛婆摸摸说，文艺左正经不过三秒，秋天肯定会晒银杏叶啊，这是我们必备的事情啊。 嗯，还有像刚刚梦幻 Monica 他说秋天是最适合运动起来的季节， PD 有听到吗？ 啊， 爬爬山呀，跑跑步啊，秋天最适合不过了。秋高气爽，天气非常舒服。他说昨天晚上我还出去跑了10公里，太舒服了，赶快珍惜一下短暂的秋季，加油。 跑了10公里，嗯啊，对不起，告辞啊。有点太长了吧。 今天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早音乐秀在周四的时候同样会开启K歌欢乐上班路的视频直播。 对， 大家现在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两首歌呢 ，PD 说后悔了，太难了，太挑战自己了，不想参与了， 就是太高了。 嗯， 今天就你一个人唱吧。 啊，你就 我在旁边完全唱音效，好吧？我而你。其中有一首歌曲呢全是音效，是吧，嗷之类的啊。 也没有那么可怕，你形容完之后大家都调台了怎么办。 好了，反正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到我们俩啊，我们俩的芳容现在就在你们的镜头前哈。 哎呀，芳容不敢当，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吧。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Just the sun is on my head. Like shiny hopeI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m ridiculous city, sling off at me. It makes me deep and mad and sad. You hang me up and meet you in the club. Cause your soft and warm and cozy voice. The time I think you're getting into me. Just like a falling star.Take your love to the sky.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Hold my hand, close your eyes. You can see the galaxy. Take you up to the sky.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Stars and hunger, heart and lakes and sea to fair galaxy. Just a moon is on my face, like cooling dream. But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Them ridiculous city sling off at me. It makes me sick and tough and hard. You wake me up and see you on the floor. Crowd your light and fascinating move. The time I think you're getting into me. Just like a shooting star. Take you up to the sky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Hold my hand, close your eyes. You can see the galaxy. Take you up to the sky.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Stars will hug your heart and mix us into fair galaxy. See. Remember our story, brittle love. Touch your body, we can play like diamonds. Take you high, feel the fight. We just going for the love. Stars and hugs are the mix us into fair galaxy. 秋天也需要这样的节奏。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收到了大家很多的回复。 嗯，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Lonely Solar 啊，这首歌曲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种马上有点小星星的感觉，在哪里点我就不说了啊。 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 哎， 今天啊，因为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这个视频端可能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大家如果要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还有微信平台来观看。 哎，是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紫海之蓝呢给我们发了一条朋友圈，很有意思，这是一个中年人好像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肚子，然后底下的配图是配的文字是：秋天最让人伤感的是去年贴的秋膘今年还没掉。 哎呀，对，这就是我最伤感的事情。 还贴啥秋膘呀，是吧？ 还有子琪提到说，哎，你会发现这个各地的朋友关于秋天发的朋友圈也是不一样的。再过几天我新疆的朋友们就该晒他们的胡杨林了。 啊，你看我们北京最近是不是比较凉，上海的朋友呢最近说怎么这么闷热呀，比夏天还热啊。 啊，真的吗？ 对 啊，那真的是每个地方就感觉不到啊，好像就是偏南方还有偏西部一点的地区他们好像已经穿上秋裤了。 对，但是接下来伊萨伯摸摸这一条应该是大家都准备的，秋天呢就应该要为光棍节购物来囤银子了呀。 哦，你不应该先把购物车攒满吗？就是 攒满吗？ 就我每年快到双十一的时候会把好多我觉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都先加到购物车里面去，然后等到双十一之前我再筛一遍确定哪些是真正需要的，然后再集中型的下单。 看来我们确实比较喜欢购物。这双十一好像十一月份啊，现在就开始提前预备这么久了哈。 但是美食肯定是逃不过的。日清语文说了，朋友圈里最近各种大闸蟹已经蒸上了，你们的朋友圈也是这样的吗？ 嗯，大闸蟹最近确实是这朋友圈里面的这种圈宠哈。另外呢，用户4291说，秋天就是要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所以呢在朋友圈这件事上我觉得大佐刚才表达非常到位。 嗯， 就一会儿忽冷忽热爱感冒， 就是夹生大佐嘛。 哎，是啊。 Stream 说，秋天朋友们会利用好天气去逛公园串胡同，发现美景，更不忘发现美食，美食的图片比美景要多啊。梳理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大致就是这样的，报告完毕。 练习说，北京的银杏树林真叫一个美，好惊喜，但是呢没有人能够给我拍出好看的照片。但弥勒佛的这个回复比较有意思，他说秋季的朋友圈总是各种树叶和各种美景，所以呢我呢就超喜欢不出门，在家里看他们发， 就看朋友圈就好 像自己已 经出门 了是吗？也可以啊。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其实除了看朋友圈之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看影视作品。电影啊电视剧啊描写意境特别美的，哎，那你看就通过大 IP 改编的电影剧集肯定是备受关注了。 对， 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炉香》正式宣布定档在10月22日好了。 也同时呢曝光了定档海报，演员的阵容现在看来呢是非常强大的，包括了马思纯、俞飞鸿以及彭于晏、张钧甯、范伟等联合主演。影片的讲述的是女学生姑妈啊，利用呢 不，这个女学生不叫姑妈，是 女 学 生的姑妈。对啊，女学生呢这个，然后与花花公子展开了剪不断理还乱势离愁的爱情拉锯啊。 就 PD 可能平时真的是不看张爱玲的小说啊。 女学生姑妈咋了？ 哎呀，这个就是你去电影 和男学生姨父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爱情故事啊？ 这是根据张爱玲的经典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来改编的电影。10月22日，张爱玲的书迷们可以去电影院当中来支持一下了。这里有一位隐藏的书迷，他的名字叫品冠，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张爱玲。 大城市小巷里有一个梦被你摇醒，灰蒙蒙夜里我想到你的手心，我看到你的眼睛，那年初卷的雪飘呀飘，一直下不停，弯弯曲曲的河流蜿蜒过故事里，驾车两只辫子的你，睫毛沾着雨，开始爱上凝视你，开始爱怕水有心，回

的，为了方便和快手呢，大家可以去买现成的汉堡胚子，然后呢再准备一些黄油、鸡蛋、还有香肠、还有牛排。首先呢，我们融化一点黄油，把鸡蛋煎熟，然后呢再煎香肠、煎牛排，最后呢把汉堡胚子放在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给它加热一些，也可以再加上自己喜欢的蔬菜，比如说像黄瓜片、西红柿片或者生菜片，把这些喜欢的食材都夹在一起就完成了，是不是超级快手呢？偷偷告诉大家，加了牛排的真的特别好吃，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加上一点芝士片哦。那这样的一份快手的音乐早餐，当然也要搭配一份甜甜的饮品。今天早上我们先喝了来自周杰伦甜甜的奶茶，那接下来呢就是和他一起搭档的姜雨辰带来的这首《浪漫爱》，要记得吃早餐哦。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放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里，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这感觉已足够，牵我的手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今天送上了超级汉堡王搭配一杯甜甜奶茶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一到这个时段就特别害怕早安音乐秀前面有那么多前缀的说法 就是到早安快跑的时候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加些什么 就是有那么多前缀吗？ 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嘛。刚刚我们给大家端上了音乐早餐，因为科学研究证明每天的7:30到8:30是最适合进行早餐摄入，为我们一天提供充足能量的时刻。所以如果还没有吃早餐的话，赶快去尝试一下。 那我要问静瑜小姐姐一个问题，7:30到8:30是最适合化妆的时间吗？ 哎呀， 你花了3分钟就化出一个妆来， 还没化完， 还化的挺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直播，好不好？ 美妆博主又上线了嘛？今天上线的晚了一点，还被大家给催更了。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无名是大萌粉儿，他还说美妆博主昨晚睡得不太好啊，看着眼袋挺长的。是，主要是为了准备今天的 K 歌。哎呀，有点过于认真了。 对，所以 但是我这个马上上线完毕之后，你看我妆容整完了之后，是不是看着就气色好一些？ 啊，气色好多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呢，你再看那个熊猫不是猫，熊也不是猫，他这句话感觉是为你的妆容设计的，还是为你的早餐设计的？哎，这个时候再抹点蜂蜜芥末酱。往嘴上， 抹到我脸上是吧？ 再配个咖啡，哎 ，perfect 啊！ 应该说的是刚刚的这个超级汉堡王啊。每天呢，我们不仅要提醒大家按时吃早餐，同时也为大家提供很多的早餐建议。就像刚刚这份快手早餐，特别适合早起10分钟自己在家里尝试制作。 哎， 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早餐分享的行列当中。非常简单，就把早餐的图片还有简单的制作方法的文字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后期都是我们来做的。而且作为回馈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点歌的机会，送给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孩子呀，比如说过生日啊、纪念日啊等等的，我们都可以帮大家达成。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在关于你的朋友圈当中关于秋天的朋友圈都在说什么哈。 是，刚刚可能说的很多是年轻人的朋友圈。飘摇的云说，长辈们的朋友圈大家没有关注吗？特别是秋天，精致的丝巾，有造型感的项链，艳丽的服装，然后就是各种凹造型的照片。作为晚辈呢，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疯狂点赞。如果你没有点赞的话，你还可能会收到私信问你，我刚刚发的朋友圈你为什么没有点赞？是觉得我的丝巾不好看吗？ 是因为我站的位置不够高吗？ 对，是因为我挥舞丝巾的手不够美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啊，应该是已经收到过这样的私信了。 哎，你平常会收到这样的私信问质疑你为什么没有点赞吗？ 我觉得我们家里人还好，就是他们不太会过来让我就是强行要求我点赞。就是我姨妈只会因为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姐姐最近参加了他们行里的什么什么评比，然后呢需要投票， 没有投票， 然后突然会转给我，然后弱弱的问说能不能让你们的听众帮忙投投。 你干过这个事吗？假公济私？ 当然没有啊！哎，你也在听众群里好吧？我什么时候发过这种东西？ 我翻一下，好像是看过一个航空什么投票的。 哎、我姐在银行。 哦，不是航空。 你看露馅了吧？ 你挖个坑没挖好啊！随风逐月说呢，秋天的朋友圈都是做诗的，不管水平怎么样，就看看大家。哎，但我觉得怎么说呢，诗的水平啊，不见得特别好。但我觉得人家的字儿写的是真好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往左边看一看，对不对？ 我看见了，就是中秋皓月照长空。 哎。 你看秋天和诗词的适配度真的很高， 是 仰望星空也提到了，你看秋天的清晨秋高气爽，风儿很凉爽，树上的叶子也随着秋风飘落落在了地上，捡起一片秋叶，写着春夏秋冬自然的美丽。 哎呦，今天大家呢让大佐带出了文化气质， 文艺佐。 对，这个欢乐咖啡时光呢说，秋凉了，在一片萧瑟的树林中，我遗失了一颗心。 哎呀，这个有点， 你那颗心掉哪儿了？我去帮你讲回来， 承受范围 对 临界点了已经。我叫毕小美，直接跟我们截到了2014年自己在秋天发的一条朋友圈。她说，睁开眼，你和阳光都在，就是幸福。 哦，那 想问你的幸福现在还在吗？我就知道 你的那个阳光和你都在吗？ 你怎么这么八卦呢？你 不懂小心车。她说呢，仿佛还是夏天的艳阳高照，打开窗以后，早晨看到了车上的露晨露和露水，突然感觉一个猛子就扎到了秋天。大家今天怎么都是这个态度啊？ 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关于秋天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圈吧。那也预告一下呢，待会儿7:50，我们将会带大家开启今天的第一轮 K 歌 battle，K 歌欢乐上班路。 我们今天发朋友圈，你接下来给我们放这首歌什么意思？ 哎呀，就是不发朋友圈是一个坏习惯，单纯的好听。哎，Sherry最近的新歌质量都非常高， 是 一首 Bad Habits 送给大家。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早音乐秀今天要带大家马上 K 歌欢乐上班路了、那么今天如果你不是在行驶状态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哎呦太吓人了TTZZ 你们家又大屏投射 投屏哥来了，他说每次呢都用这个，他们家而且那个屏幕特别大啊、就之前呢还有小宝宝在前面呢来回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哎是的，那今天很多朋友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了互动话题、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我们也在这里继续收集大家的各种有意思的朋友圈， 是 稍作准备，待会儿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 K 歌吧。先来听这首来自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取了句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那是，我现在可是美妆结束了呢。 啊，就是刚才我还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啊，你们女生是怎么保持就是画眼线的时候，感觉就捅到了那个边缘。 主要是院长小哥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他说别人给我画那儿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呦眼睛痒不行，就一直想要眨眼。我说你还画过眼线呢？ 哎呀，不注意把自己的这个行踪给透露了啊！ 哎，就是我没有见过男生画眼线的，就即使是上台演出也很少。很少，除非你是专门要求的那种什么烟熏妆或者舞台效果 啊。那我可能那天就是画了一个烟熏妆。 哎呀，怎么样？就是带妆带眼线的感觉，有没有觉得不认识自己了？ 带有一种自娱自乐的感觉，对不对啊？ 那今天呢，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上的直播，还有微博上的直播，大家都在说这是一档美妆节目吧？当然不是啊，这是一档 K 歌节目，大家忘记了吗？ 是，来举起你们的双手，前排的朋友，后排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我们准备开始了， 要开始在上班路上一起唱了。这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哎，唱着唱着突然感觉跟前几年的这个远走高飞感觉有点像啊。非常的好学，如果你听过就跟我们一起唱， 你还得把这首歌曲表现出来，对不对？ 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 Oh yeah， 生活有点坎坷， 那是有点坎坷， 爱情有点曲折， 那是特别曲折， 我倒是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 哎呀，划水划水， 累了， 来准备， 来 PD。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 飙个高音啊， 无可奈何。你确定你要听吗？ 还是我来吧。 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也算算痛过笑过，怎样才好呢？ 哗哗哗， 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 只是唱错了词儿，怎么就垮了？你标准太高了。 不是，静宇有个特点啊，如果他不很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声音很小。 我会试着听一下， 他就慢慢的，特别特别谨慎的唱。 歌的走向怎么样？ 来继续啊。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Yeah。 生活有点坎坷， 生活有点坎坷， 爱情有点曲折， 爱情有点曲折， 我倒是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 我要飙高音了啊， 吓人。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 这为什么有东北味？ 这 种人 是东北人吗？ 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 来，自信回来了。 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通过想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 是不是超级洗脑，超级好学？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唱吧。 来，一起，左边的朋友，来，右边的朋友，开车的朋友。在副驾驶的朋友， 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对，唱就行了啊。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通过想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 Oh yeah， 哭 笑不得， 哭笑不，哭笑不，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这是你的哭笑不得， 不叫哭笑不得，这歌叫自娱自乐。 是你的自娱自乐。 哎呀，真的，大家太给我们面子了啊！杨彩1500说我要停车听歌啊。布丁和锤子说算了，这首歌真的是听得我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自娱自乐起来，有没有摇起你的双手啊？ 在上班路上带来快乐就好了。飞虎队评价了一下说，月鸟飙高音像杀鸡， 不像马杀鸡。 哦，马、啊、确定吗？ 是我自己家的马杀鸡。 好了，希望能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带来一些快乐。那么关于这首歌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大家的好评价还是挺多的，生如夏花说 nice。 哎呀，就已经有这个画面感了啊。好，那谢谢大家对我们今天的支持，也希望可以继续收到大家的一些评论。那么抓紧时间，还想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国产的古风动画番剧《卷思凉》。这部剧真的是可以被称为 nice， 因为这个到从播放开始啊，就豆瓣开分18.6分、播放量已经超过4亿了。就这么高数据的国产番剧还是很少见的。 怎么说呢，这部影片呢是以它唯美的画风和独特的人物造型受到了广大动漫迷的一致好评。另外呢，在相对来说呢，导演是立志想打造一部女性向风格的动画哈，应该说是比较唯美系的，对不对哈？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刘美玲为卷思凉之烟霞海客演唱的初见。 四万年梦里翻

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 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送出的全运会的相关的报道。全运会最近有一件事情是上了热搜以及头条，他们的乒乓球比赛真的是难度丝毫不输于奥运会。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原爱。福原爱呢，昨天呢是发布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昨天看了一下全运会的乒乓球团体赛，水平太高了，感觉两个月看了两次奥运会。当选手的时候呢，有幸参加了超级联赛的辽宁队和广东队，拿了冠军。而电视上看到了很多的熟悉的教练员和队员，真的很想念大家，恭喜大家。他说到的这个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到底有多内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一条接一条的热搜的这个词条足以证明全运会的乒乓球有多厉害。比如说像马龙神仙救球、樊振东挽救了五个赛点，以及陈梦、孙颖莎无缘会师团体的决赛等等等等啊。来看一下，有人说呢，不到最后一刻永远存在着变数，甚至有人说中国乒乓球拿全运会冠军要比拿奥运会冠军难太多了。而奥运会冠军陈梦也坦言，国内比赛太难打，中国全运会的比赛确实比奥运会高哈。我们来看一下21号晚间的第14届全运会的男团决赛当中，就我们昨天说到的樊振东和马龙在第四场比赛相遇。在决胜局当中，他一度是以6-10来落后马龙，而此刻他并没有放弃，在最后时刻挽救了五个赛点，最终呢把比分打到13-11，逆转取胜，也被网友连称赞为大心脏。那除此之外呢，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之后呢，确实他表示技战术呢水平呢跟自己的意志力比相比来说，意志力会更加重要一点点哈。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这个内卷真的是太严重了，没有人能够稳赢一场比赛。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辽宁队是以3-1的成绩战胜了山东队。而在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当中呢，最不缺的就是冠军。他们的实力有多强呢？我们从曾任乒乓球总教练的刘国梁训话当中的一句话来证明，他说我们队最不缺的就是冠军。除此之外呢，他还曾经讽刺了一下大忙许昕，说你呀除了世界排名第一其他啥都不是。哎呀，真的是想被人这么夸赞一下。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然呢，这一次呢确实有很多的冷门出现哈。在22号晚间结束的单项的第一个比赛日的战斗当中呢，目前单打的16强和混双的4强名单已经诞生，其中四位世界冠军是惨遭败绩，林高远、方博单打一轮游就已经打道回府了。而另外呢，梁靖昆以及孙颖莎爆冷止步了混双的8强。今天开始呢，也就是今天9月23号开始，男女的双打比赛即将拉开帷幕，而单打则会决出前8名，混双更是会结束半决赛的较量，或许呢会有新的恶战爆发。所以呢，乒乓球绝对是你最应该去关注到的全运会的赛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奏当中就有乒乓球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3年2班，咱们快跑 Running Time。 3年2班，周杰伦马上要现场出来。 眼睛里要擦亮，记住我的模样。 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 为什么上班时举手无能？为什么那些上班无忌惮？为什么人生不习惯的疼？为什么帮别人手机在响？ 啊，是上班长久人，哪怕只是出去乒乓，拍出团团长，可是就是高级乒乓，不转就叫乒乓，其实是空乒乓，对墙壁在练习乒乓乒乓。 北京时间8:0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带来全运会新鲜资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刚刚播报完全运会新鲜资讯的 嘴还调着的呢，郭PD。 就是嘴瓢，主要不是因为刚才的全运会资讯，主要是刚才唱完高音以后，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郭PD，你蹲PD啊，你刚才那段歌唱的呀，像是被静瑜扼住了咽喉。 我确实没有碰他，因为今天开了视频直播。 咋是平常就不开视频直播就不是这样是吧？ 每周四都开视频直播好吧，证明 PD 唱歌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人在影响他，这是他自己的专业实力的发挥啊。 其实我刚才唱高音段时间，我本来想好好唱，后来我就想到了你让我娱乐一下大家，我就用了一种 我没让你娱乐，我只是让你说用他的原 K 去唱，没想到你自己加入了二人转的唱法。 对，就更有了一些东北特色。这样啊，就是为了把大家这种欢乐的氛围继续下去呢，我一会儿还有一段就是扼住秘密咽喉的唱法、啊、 我尽力控制一下他。 好 好了，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同时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文艺组 小右上线。 秋分平分了秋季，平分了昼夜，平分了秋色。秋天的凉由水里的风和山间的月光带来，秋意因风生了清骨，音乐褪去了浓烈，变得通透皎洁，温凉轻盈。喜欢一句诗，叫做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那说了这么多了，今天的文艺作带来的话题，那就是在秋天你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来表达自己呢？ 当然啦，那最重要的是秋分你吃什么呀？赶快通过早秀侯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秋分在秋天你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来表达自己，以及你会吃什么呢？ 三号路长的依然没有尽头，而梧桐的音还是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 在我身旁坐着的是一位叫做静瑜的女生，在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一段叫做大小佑的男生，他们将会带来怎样动人的秋天的故事，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己都卡壳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聊点啥呀，都根本听不懂 朋友圈。 对啊， 当然有可以比较文艺的，也可以有比较好玩的嘛。比如说提到秋天大家都要喝第一杯奶茶，今天很多人都提到了，但是有我想喝酒啊这个朋友发过来特别可爱，他说你们喝奶茶的声音可以小一点吗？吵到我喝西北风了。 你喝西北风的声音可以小一点吗？ 吵到 我喝酒了。 哦，对，这个梗可以无限接下去啊。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当然呢，配上这些浪漫的非常有意思的还有欢乐的朋友圈，也要有甜甜蜜蜜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 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朋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要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温柔引力，下一场大雨，我和你正在雨中穿行，收集每个点点滴滴，喜欢你看着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每天打着苹果想定律，该爱到吃饭都忘记，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像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 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今天的第二波 K 歌欢乐上班路 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出现了哈。 我们两个也是胆儿挺肥啊，今天就我们两个之前也不是没有唱过广东话的歌曲，怎么翻车的没有一点记性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听听 FM 当中有张图，可以看一下镜子、哎、现在来的一个罗马化的中文 好吗？今天我们是大湾区鱼鸟组合、 啊、哎，是的， 要挑战自己非常不擅长的广东话歌曲 Rock and Roll， 来自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如果你会的话，跟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唱起来吧！ 来来来来来 ，PD 先来啊！ 好的。他洗掉碗灯，又油烟两件。 说好的广东话呢？ 交织的佛法归零在沉底，心中的歌声正不齐平静。他偏以自根清凉的气息，汹涌的爱抱着我心里浪漫浪静。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来继续上线。 他依着我肩呼吸向耳边， 广东话非常好吗？ 高温已产生， 高温已产生， 钢筋也破破，嘴巴走冷硬，他嘎成嘴巴还要不行。 汹涌的爱抱住我心里冷漠冷静，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 起来， 外面沸腾我能嘴巴飞机停，假使走近往往都声音笨重心，外面沸腾我能嘴巴抱着命，他被给我、啊、你怎么不唱了？ 我唱了你 那个罗马音符哪去了？ 我这有拼音版的。 来继续。 高温已产生色相令人眠，君子的抱我嘴巴就乱烟，他加上嘴巴对我好无言，汹涌的爱抱着我嘴里浪漫冷静，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外面正停我能嘴巴气极停，假使走近往往都空想并曾经，外面正同我能起好抱着面，他必给我狠狠的伤心做留念， 我已最怕我能嘴巴气极停，假使走近往往都空想并曾经。你怎么不唱了？ 我听见你唱吗？ 起好抱着面，他必给我狠狠的伤心做留念。啊！ 我发现咱俩唱的最准的是嗷那一声。 好了，剩下交给大家吧。 来给大家。 我能嘴巴刺激点，假使走近往往他空想已情 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还有微博平台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知道，我为了让大家安心享受这半首歌的时间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对，在他的坚持之下呢，我只唱了一个嗷， 我死死地摁住了 PD 的话筒。 Yeah, heavy guitar、okay. 好了，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接受大家的评论。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侯阳说：“弟弟，咱饶了这只狼吧，好吗？本来人就挺饿的，还被你嗷嗷叫。 ” Miss Kina 说：“这首歌的主歌部分低到静宇要把自己唱的背过气喘。”还有人对静宇提出质疑：“静宇啊，这首歌用普通话唱感觉怪怪的，听你的广东话之后更感觉怪怪的。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像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很多朋友提到的，就是云之晶说了：“反正我也听不懂广东话，那就一个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宽容。 是兰兰说听你们俩唱《饿狼传说》，想让我想起了李诞在脱口秀大会上试唱那一句蹩脚的广东话歌词。 就是杨千嬅说嘛，说你觉得我讲脱我用广东话讲脱口秀好笑，那你自己用广东话唱一下《处处闻》唱一下广东话的歌曲。 大家说小哥哥今天拼了，真的真的赞。然后说一大早咱们俩滋润他们的耳朵，但是最终的说你们俩呀、啊、现在真的像披荆斩棘的主持人， 真的不断的给自己解锁，就是离开舒适区域，不唱自己擅长的歌，就挑大家 雨中 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歌。 总结了一句话啊，他说这首歌呀有普通话的版本，你俩何必呢？ 有吗？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有，但那首歌曲就是不如这个有名嘛，不如这个版本、啊、 好吧，希望能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在周四的上班路跟我们一起 K 歌，一起解压。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适合在上班路上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 有小海豚的 Oh My Girl Duffy。 他一米一张眼迷我 Oh My God 他乃马之桥一夜模样某地南 Oh My God 的大象太高马里阿尼亚某地桥 불쑥 나타나뒤에영치듯멀어지는너똥을보라를일으켜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똥을보라를일으켜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똥을보라를일으켜어쩐지미안울려아무거나막입었고지각이야아래로몸에낮추고숨을꼭참아봤지만아이

请就量遥远的风中你在吟唱，隔山远世事忙，今生你我两两又相望，看风月变心霜，这一世后两两再相望。 国风唱腔再加上其中特有的一些念白的部分，把这首歌曲的这种古风古韵的感觉营造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 嗯， 其实当时樱桃少女303在选出来的时候，这个团被经常拿来跟隔壁团比较，说这个团里的就是 vocal 担当特别多，大家都很擅长唱，所以他们出的单曲其实质量还都挺高的。 对，但是刚才那段念白呢，嗯， 我们这里说一 北京电台呢有一个朗诵培训班 建议来跟我们郭PD学习一下，是吗？ 不是我教了啊，但我觉得可以过来学习学习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秋天的朋友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或者你发过的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 是， 你看在朋友圈比拼的时候，一技之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比如 说 摄影特长， 嗯， 张旭说：“我秋天的朋友圈完全就是靠相机度过的呀。周末的话，我就出去拍一些美丽的图片，然后呢，朋友圈分享给大家金秋十月和小伙伴们的欢乐假期。” 嗯， 你看下面这个点赞数也是很高啊。 我觉得主要是 都有100多。 张旭拍的确实很好哈。 嗯， 你会发现朋友圈经常有这样两类人，一类呢是 把生活当中那种特别简单的东西都能拍出小美好的感觉。 哎， 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去趟欧洲拍回来，像去了哪个乡镇的那种街道，拍的角度特别迷啊， 随手一拍啊。 对啊， 对。那还有像很多朋友也过来跟我们提醒了，说秋天一定要运动起来。 嗯， 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不小心感冒了，比如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齐已经发了朋友圈了，一分钟以前他说秋天的第一场感冒迫不及待的到来了，晒了一下这个手里的药。 是，这都是可以晒的东西啊。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范围确实比较广泛哈。 嗯，关于秋天的朋友圈，看过的有意思的，或者说很有意境的，都可以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的适合早间，很有意境。 Be my bagel, be my babe, be my bagel, be my babe, be my bagel, be my babe, be my bagel。每天醒过来就想到你，该怎么办？哦，心里在呼喊，我不愿再隐瞒。I better go to girl, I won't get up 去吃早餐。Oh, no, I better tell you, 你笑得好灿烂，我想要随时和你在一起，不管之间有多少距离，加点糖，我给你温暖。 来自 Leon 的一首 Be My Bagel。 北京时间的8:3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今天带来了两波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不知道该怎么样评价我们刚刚的 K 歌了，因为大家到现在还在一直回复。 我今天想起了一句，就是如果你们都有一句秋天的名言的话，那今天对我来说，我一定要放上一张贝多芬的头像。 嗯， 他的名言是我被命运紧紧地扼住了咽喉，但他休要让我屈服。 哎呀，这谁扼住你的咽喉了？明明是 你 自己一条开话筒， 不就是你？ 我可一点都没碰你啊！ 你扼住了我的话筒是吧？ 我扼住你的话筒，想让大家听一些更有价值的资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正式开幕了。那么今年的北影节呢，将从影片、影人、影都三个维度带来惊喜。昨天我也在平台上看到了巩俐，也是这一次天坛奖的评委会的主席。哎呀，关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些发言啊。确实让人看到了之后有种气魄，哎呀，就是关于北京的自豪感。那这一次呢，天坛奖的评奖、北京展映、电影嘉年华还有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活动也将会迎来全面的升级。 哎，这一次大家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来自于北影节的满满的福利。线上影展与云上北影节独家合作伙伴爱奇艺将会联合推出近百部境内外的佳片，其中呢也是包括了11部的新片。另外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呢同时开启了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视展映，影迷呢除了可以参与到爱奇艺的影片展映之外，也可以选择客厅影院来感受一下北影节的魅力啊。 时光正好，我们一起在秋天去看电影吧。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 肩膀，陪我在以后流浪。可青春就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那是最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时光正好》，哎呦，我好满意我刚刚的那段啊！你看，秋天来了，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又表演一段。刚才呢，这个拉下话筒以后呢，静瑜啊、大家今天 你看咱们这个节课、 大家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应该能够看到他手舞足蹈的样子啊。 啊，就是说了一段，就是你只要让我做到了知性女主播，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嗯， 你天天拉着我在这边唱什么 《饿狼传说》。 嘴巴是给听 那个罗马化的中文看得还好看吗？ 你会发现吧，提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我是真的可以尝试一下，那是慢速版的、嗯、当他快速的走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脑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反应。 所以你这个时候发现中文还是好一点，就是见字生词，对不对？ 今天也是秋分，我们跟大家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聊聊跟秋天有关的，你看到的和秋天有关的有意思的朋友圈，或者是秋天打算吃些什么。今天是秋分的节气，用户1840IJ 提醒我们说、今天不仅仅是秋分，也是第4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哦、 无边秋色，丰收在望，一起来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吧。 是 哇，配上的这应该是梨树啊。哎，我们最近刚去采摘过梨子，所以对这个东西特别熟悉， 收获满满啊。 嗯， 最近的这个梨子，而且秋天来吃梨确实特别好，因为它可以 就润燥。哎，对对对、 你听听我的嗓子，刚才被卡完咽喉以后，现在急需一点梨汤。 我根本就没有碰你好吗？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看到过的或者自己发过的跟秋天有关的朋友圈。今年的秋天呢，来得不早不晚，这姗姗来迟的你和他一起去赏秋叶吧。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只用一人分的方案，耍一人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缘分的解，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姗姗来迟的你，不管你最后有没有等到这个姗姗来迟的他，都不要辜负今年美丽的秋色。因为今年的雨水特别多哈，每次下完雨之后的出太阳的时候，你会感觉啊，北京真的是太美了，蓝天白云，秋高气爽。 但是呢，也就那么几天。 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 咱们客观的说 嘛，不至于给我当破壁人了。 给天气当破壁人，因为今年呢确实雨水特别多。但是呢，我觉得静瑜刚才说的很对，总体来说呢，雨水之后的这一天呢，会天气特别好。所以今天现在看起来还不错，虽然今天有预报说 还是会有转雨，就是 晚年可能有雨哈、 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带着一把伞。 是， 今天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秋天有意思的朋友圈，看到了当代梦山人的这份朋友圈，应该是刚刚发的啊，因为今天是秋分，很多人都选择在这一天发朋友圈，特别有意思。他说：“秋分天渐凉，日夜均分等短长。”梧桐叶渐黄，天高云淡，秋收忙，背景在他乡。你听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小幼的特别文艺的感觉？ 小幼，对、 背景在他乡。秋分的第一杯奶茶收到了吗？拜托各位收到奶茶的同学，喝的时候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我喝西北风时的优雅。 嗯，对，你喝西北风的时候也是慢一点啊，不要打我打扰我喝酒的兴致啊。丹博说呢，大学的时候每周都要去打扫一下学校的院子里的卫生区，秋天的时候呢满地都是黄色的落叶，然后有个同学发了一个朋友圈，你听他是这么说的哈，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然后听前面是不是有种宋词的感觉？接下来，如今谁扫得完呀？ 但是你提到落叶，秋天当然是和落叶有关系了，因为有一个很美的词叫做一叶知秋。有人也把这首词写成了一首歌曲，来自陈楚生，一叶知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是静瑜。 哎，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 明天喽，拜拜。 早晨月落，淋湿着说一张信纸，写不下许多。你想起的我在望着什么？你张开的双手在等什么？你想我吧，在某一个刹那，正面对一杯青涩的茶。你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凭着